十贝壳。东海岸有个小城市，小城市里有个大财主。大财主雇了个小孩，每天叫他干很多的活，可是剩汤剩菜也舍不得给他吃。这孩子叫做苦娃。大清早，财主说：“ 苦娃，快把屋子打扫打扫再吃早饭。” 苦娃打扫完了屋子，财主又说：“ 苦娃，快把厕所打扫打扫再吃早饭。” 苦娃打扫完了厕所，财主又说：“ 苦娃，快去挑水，挑了水再吃早饭吧。” 苦娃挑了水回来，已经饿得两眼发黑了。 老爷，我这该吃早饭了吧？ 你的活还没干完，快去洗菜，回来吃早饭也不迟嘛。 苦娃提了满满一篮菜，跑到海边，一边洗一边哭。海里有只老乌龟，一游游到海边来，听见哭声，就把头伸出水面来一看，啊，原来是苦娃在哭呀，就问：“ 苦娃，苦娃，你为什么哭？请你快快告诉我。”“ 我饿，我饿，财主不给我饭吃，光叫我干活。” 老乌龟听了，心里又气又难过，就对苦娃说：“ 苦娃，你真苦，别再给财主干活了，我带你到宝岛上去，那里有许多许多美丽的贝壳，拾一点回来卖了，就够你吃个饱了。” 苦娃听了，扔下菜篮，就跑到老乌龟的背上去，哗哗，老乌龟划着水，把苦娃带到宝岛上去。这宝岛上满地都是五颜六色的贝壳，苦娃拾了一口袋贝壳回来了。这样美丽的贝壳谁也没见过，谁见了也喜欢，许多人围着苦娃抢着买贝壳。苦娃一天就把贝壳全卖了，卖了不少的钱，真的够他吃个饱了。再说那个财主也想买些美丽的贝壳摆摆阔气，他跑了一个店家又一个店家都没买到。后来他听人家说，只有一个孩子才卖美丽的贝壳，他找到那个孩子，原来就是苦娃。“ 好啊，我叫你去洗菜，你连篮子也带了跑了，我正要找你算账，原来你在这里。” 苦娃说：“我给你一只贝壳吧，一只贝壳值1000篮子呢。” 说着就给财主一只贝壳。财主一听贝壳那么值钱，一下眼睛都变红了，故意笑眯眯地说：“ 我是一个大财主，怎么会要你赔一篮子菜呢？苦娃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从来不说假话，你说说贝壳是在哪儿拾来的？” 这个苦娃呀，真的从来不说假话，就把他怎么在海边洗菜，老乌龟怎么带他到宝岛去，一五一十告诉了财主。财主把他的话记在心里就跑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财主找了一件破衣服穿在身上，手里提了一篮子菜，急急忙忙来到海边。他学着苦娃的样子，一边洗菜一边呜呜地哭，还哭得挺伤心似的。老乌龟一游游到海边，听见哭声，把头伸出水面来一看，啊，一个胖头胖脑的人，像头大肥猪。老乌龟听苦娃说过，他就是那个狠心的财主呀。他为什么穿破衣服？为什么自己来洗菜？为什么一边洗一边哭？老乌龟心想，让我先来问问他再说。 你是谁呀？为什么哭？快快告诉我。 财主装出一副可怜相，说：“ 我是财主家的佣人，财主真狠心，光叫我干活，不给我饭吃，我饿，我饿。” 那你想怎么办呢？ 请您带我到宝岛上去拾贝壳，发大财，也当财主。 老乌龟听了哈哈大笑说， 那好吧，你快去拾你的贝壳吧，我可没空。 说着就往水里钻。 财主这可急坏了，哇哇大叫起来， 老乌龟，慢点走，慢点走，你可怜可怜我，带我到宝岛去。 老乌龟从水里抬起头来说， 这也不难，不过你得告诉我，你怎么知道这个宝岛的。 苦娃告诉我的。 你怎么认得苦娃？ 哎呀，这话不好说。财主结结巴巴地说， 我跟苦娃都是财主家的佣人哩。 老乌龟点点头说， 那好吧，我带你到宝岛去。 财主扔下菜篮，慌手慌脚地跳到老乌龟的背上，哗哗，老乌龟游到大海中间，对财主说， 海底的贝壳比宝岛上的贝壳更值钱，你到海底去拾吧。 说完把身子一沉，财主就掉到大海里去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